石毅约英明的时间是晚上，寇青和耗子也都来了。本来说大家一起吃顿饭，但是英明后来打电话过来说他的戏可能要往后延，估计赶不上吃饭了，但是肯定过来。所以后来一堆人又转战到了 KTV。 耗子怎么都是乐队出来的，现场的功力不是一般的好，剩下俩人就在旁边听着，不时的捧场鼓个掌。石毅跟寇金坐得不远，耗子唱歌的时候，石毅捅了寇金一下。 你跟英明认识多久了？ 有五年了。 英明就没有过女朋友？ 啊？ 寇金实在没有想到石毅会问这个问题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挠挠头。 也有过吧，不过一般都交往不长就分了。 为什么？ 大概是他不太想找圈里的。 严格说，这话题有点诡异。寇金就算跟一名关系不错，也还没有到对着他的感情生活问长问短的地步，最多啊，也就是见他带过女伴儿，但是也差不多都有一没二，还没混熟就散了。感觉英明也不是太认真。他答完了，诧异地看了石毅一眼。 你怎么想到问这个了？ 石毅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就是耸了下肩。 啊，就是突然好奇了，没听他谈过这些。 名字从来不会把这种事儿说给别人听的。那小子只要事关自己的私事儿，都不太会跟人提，投缘的能问出一两句，大部分都是被他忽悠过去。 就一般的演员来说，英明绝对算是低调的不能再低调的那一派，不喜欢被人探究生活，也不喜欢回顾过去。明明有些经历拿出来是很好的专访题材，偏偏他就是不爱说。也所以寇金有时候给他拉活儿，都是找那些干脆利索要干什么说得很清楚的，如果涉及到媒体的部分，一定会跟英明说清楚，不然这小子有时候会撂挑子。石毅听到寇金这么一说，反而想起了拉力赛的时候俩人在休息区的房间里聊的那些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微妙的有点嘚瑟。英明到的时候，耗子已经唱完好几轮了，实在是唱无可唱了。寇金据说先天嗓子有五音缺陷，念书的时候唱校歌连校长都找不到调子，就更别提其他的了。石毅是死活不肯开口，麦克风都塞到他手上了，还是稳稳的那句， 等英明来了再说吧。 茶几上放了好几瓶啤酒，已经被干得差不多了。英明来了，先要了杯白水。石毅问他要不要点什么饮料，结果旁边寇金插了一句， 名字胃不好，碳酸饮料什么的几乎不沾。 你胃不好？ 有点问题。 英明脱了外套扔在旁边，然后撸起袖子。 怎么样，最近还行吧？ 他这句话是问石毅的，不过对方显然还停留在胃不好这个问题上。 你胃不好还吃那么多？ 所以我光吃不长肉吗？ 一般人都觉得他这身材是锻炼出来的，其实跟他消化系统有点问题也有关联，看起来挺能吃的，但是吃多少下去都像是进了无底洞，对他的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。石毅皱了下眉没说话。那边耗子已经唱不下去了，自发自觉地点了几首歌。 行了，名字到你了，我再唱明天都没法登台了。 英明往那边凑了一下。 你点了什么？ 就还是那几首呗，你不是只唱那几首苦逼歌？ 其实英明是个很喜欢唱歌的人，他对音乐的喜爱度远超过他表现出来的，不过其实他唱歌的水平很一般化，所以平时也最多就是哼哼，不太会唱词儿。扫了一眼，发觉果然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。英明回头看了石毅一眼。 话说石毅，你会唱歌吗？ 后者不动声色地喝着啤酒。 会。 寇金立刻旧话重提。 哎，那就合唱一个呗。 本来以为石毅不太可能答应，结果没想到他啤酒喝完了，把杯子放下，真的走过去看了一眼点歌的单子，从头拉到尾。 他看了一眼英明。 你这么喜欢陈奕迅？ 差不多都是陈奕迅的歌。英明笑了一下。 错了，其实我最讨厌他。 那怎么全是他的歌？ 还一水的都是特凄惨的情歌，什么十年之类的。英明因为这个问题皱了下眉，想了一会儿才勉强扯出一个答案。 大概是因为够苦吧。 这答案其实也实在称不上什么答案，不过本来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。石毅选了一会儿，最后点了一首 这个吧，相对还正常点。 耗子把麦克风递给他，一鸣试了一下旁边那个，等到前奏出来的时候，寇金忍不住皱了下眉。 好久不见。 这不还是苦情歌吗？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搭理他了。第一段是英明唱的，他唱歌之前石毅听过，因为嗓子本来就有些低哑，所以唱歌有点慢。英明明显不是好歌手，即便是比较平的调子还是微微有些抖，相对他演戏时候的自信，整个人的气场都收敛了不少。旁边耗子和寇金起哄嚷嚷了一句，石毅也笑了，总觉得英明唱歌的时候的感觉跟平时很不一样。上次是在舞台上，灯光本来就没打在他身上，也看不清楚，这次挨得这么近倒是挺新鲜，最起码跟上次围着他跳钢管舞结果跳得他狼狈不堪的时候一比，犹如天壤之别。然后石毅一开口，其他人都愣了一下。这世界上听过石毅唱歌的人，一只手绝对数得过来。他平时遇到这种唱歌都是旁观的时候多，也没人有胆子撺掇他去唱歌。欧阳就算是跟他关系很好的了，也没有听过他开口。但其实他唱歌很不错，因为声线比较成熟，这首歌调子又不高，听石毅唱起来隐隐有股很温柔的无奈。英明在旁边扬了下眉， 不错啊。 石毅只是看了他一眼，笑笑。屏幕上歌词一行一行的打，两个人合唱的时候，双男音叠在一起，诡异的很有一种味道。石毅其实这首歌只是听过，但是没怎么唱过，今天纯粹是一时兴起而已。真到唱的时候才感觉出这歌词写的东西让人很不舒服，他和英明唱这玩意儿真是太不适合了。视线扫到旁边的人，发觉对方倒是很认真，大概歌词也记得不牢，盯着屏幕就没怎么移开。石毅这么看着，就想起了王乐之前问过的那个问题，到底英明会喜欢什么样的。这么明显的是唱给人听的情歌，石毅却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什么样的人能够坐在一边有资格听这首歌。英明的声音配上好久不见的调子，唱歌都像呢喃，演员的声线运用起来就是比较微妙，哪怕调子节奏都不对，都能透出那么点煽情的东西。石毅这么看着想着，竟然轮到自己的那段时都没接上，一直到英明叫了一句石毅，他才反应过来。旁边寇金和耗子一脸的诡异，看着石毅略带尴尬的咳了一声，接上后面的部分断断续续的唱着。几个男人凑在 KTV 里唱歌实在是一件挺怪的事儿。石毅合唱完那首也就重新坐回去不再开口了，无论其他人怎么要求都只是摆手不吭声。后来英明自己唱了几首，然后一群人索性开了原唱，调小了声音在 KTV 里聊天。 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